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316集。到这种时候，为了通关游戏，白若瑶不会再和唐默纠缠，他只会选择100%胜率的道路，保住自己的命。唐默静静地看着白若瑶，我会让他顺利通关。白若瑶笑道， 那你可以试试。 唐默说，我和你不同，我答应别人的事一定会实现。唐默停顿片刻，你先还是我先？他神色淡淡，并没有很情愿的样子。白若瑶本想先掷骰子，直接把6点骰子从年轻女人的手里抢回来，狠狠地打唐默的脸，但他还未开口又闭上了嘴。他想到了一个更有趣的游戏，他故意说， 女士优先。 唐默难得露出一个笑容，你这样让我想起一个黑塔 boss。 白若瑶说， 谁？ 一个和你一样不是很惹人喜欢的家伙。唐默没有客气，他把骰子扔进了第一个格子里，显然是要认真玩游戏了。骰子啪嗒一声落进格子，唐默一脚跳跃进去，缓慢地走向那颗骰子。在他弯腰准备拿起那颗骰子时，他竟然没再起身，而是直接顺势坐下。隔着一层薄薄的红色光膜，唐默拿起那颗骰子，微笑着看着白若瑶。白若瑶脸上的笑容刷得消失，他的心中涌起一丝不祥的预感。慢慢的，他划开嘴角， 哈，唐唐，你这是做什么？想坐下来和我唠家常吗？还有5分钟哦，你还来得及通关吗？就算你来得及，你的这个小女伴来得及吗？ 唐默盘腿坐在地上，站着格子不动。圣诞老人的跳房子游戏一共有9个格子，其中第9格是终点格，其他每个格子的大小都和房间一样，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地图。每次除了骰子投掷到的那格，其他每一格玩家只能留下一个脚印，否则算是违规，要接受惩罚。不过骰子所在的那一格，因为玩家要去把骰子拿回来，所以圣诞老人没规定可以踩多少下，也没规定可以停留多久。白若瑶忽然意识到了什么，她双目漆黑，死死盯着唐默，从牙齿缝里吐出2个字， 唐默。 唐默笑道，所以我在这一格里想待多久就待多久，你管不着。白若瑶怒极反笑， 姓唐的，你为了不让我通关，自己也不想通关了。原来这就是你说的守信，你答应了这个女人会让她通关，到最后你就是这样让她通关的。 唐默说，白若瑶，你怕不怕？白若瑶进了声，冷冰冰地看着唐默，面露杀气。唐默笑了，又说了一遍， 白若瑶，告诉我，你现在怕不怕？ 白若瑶冷声说， 唐默。 事态峰回路转，唐默撑着下巴微笑道， 还有4分钟，以你和我的实力，一切还来得及。告诉我，你怕不怕？怕不怕无法通关游戏死在这里？是不是特别想求我，求我继续游戏，不要拉你下水？ 白若瑶的指甲深深嵌进手心，只是一秒，她便笑了。 是，我怕死，我特别怕死。唐默，继续你的游戏吧，为了我这种人让自己死在这里 值得吗？ 唐默站起身，白若瑶眼睛一亮，然而下一刻唐默竟然只是换了个姿势又一屁股坐了下去。唐默说， 值得哦。 白若瑶咬牙切齿， 唐默。 白若瑶静静地看着唐默，唐默坐在第一格的正中央，微微歪头也看着他，嘴唇带笑。两人便这样隔着一层薄薄的红色光膜，无声地凝视对方。过了几秒，白若瑶笑了。 集结副本我一共参加过四个，每一个都不会是必死结局。游戏失败不代表一定会死，很有可能触发其他游戏，或者接受某种可以承受的惩罚。有一定危险，却不一定会死。集结副本是黑塔给予玩家提升实力的一个捷径。 糖糖，你这样气我，我忽然觉得有点开心。你这么在意我，故意拖延时间， 原来我在你心里这么重要。 唐默说， 你是这样想的？ 白若瑶眨眨眼， 你拿着6点的幸运骰子，圣诞老人就算再想让你吃瘪，最多只能开启3个惩罚格子。以你的实力，3个惩罚格子并不是难事，哪怕不能使用异能和道具，抓紧时间，1分钟内也能过去。 唐默故作惊讶地哦了一声，接着说， 哦，万一我跳错格子的顺序呢？ 白若瑶演戏演得比唐默还夸张，他捂住嘴巴， 哇，这都能弄错，那糖糖你真的好蠢，这么蠢的糖糖可不是我的好朋友哦。 唐默没有吭声，白若瑶又笑着调戏他几句，一人稳坐泰山，一人不断笑闹。白若瑶的脸上没有一丝紧张的情绪，仿佛真的不在意游戏的结果。明明唐默看上去已经不可能快速游戏，给他腾出通关游戏的时间，他注定游戏失败，可他并不在意。另外两组，有人注意到唐默坐在第一格里不再动弹的情况，他诧异地多看了两眼，就移开视线。所有人都忙着通关自己的游戏，没人有时间浪费在陌生的玩家身上。只剩下4分钟，再强大的玩家想要通关9格，都至少需要1分钟。傅文铎那组游戏进行得很顺利，木回雪这组倒出了一点意外。谁也不知道游戏开始前，那两个小孩找到这个黑衣女人，拉着她说了什么话。这个女人开始游戏后，起初她也很正常的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的投掷骰子，进行游戏。当她把骰子投进第6格时，他选择小男孩作为决斗对象，这很正常。在这一组里，陈珊珊和傅文生是所有玩家最优先选择的决斗对象。除了骰子点数为2的玩家，他们可能会选择点数为5的玩家挑战一下，由此提高自己通关游戏的概率。点数为5的玩家都会选择这两个小孩下手，因为他们会立刻认输，不浪费自己的游戏时间。果不其然，傅文生走到第6格后，将骰子扔进圣诞袜，然后赶紧说， 我认输。 接着小朋友睁大眼，紧张地从下往上悄悄地看着穆回雪。穆回雪似笑非笑地看着这个小男孩，转头对男孩的同伴那个矮瘦的短发女生吹了声口哨，接着伸出手从男孩扔骰子的那个袜子里取走了他的骰子。玩家们错愕地看着穆回雪，他拿错了吧？他们完全不明白这个女玩家到底在想什么。那个男孩的骰子是2点，他的骰子是5点，他是不是搞错袜子了？不会呀，那男孩上一秒才把骰子扔进去，傻子都不会认错。玩家们一头雾水。很快，穆回雪回到7点，再次把骰子扔进了第6格。此时此刻，留在这一组的玩家只剩下6个，除了傅文生，还有3个玩家的骰子是5点，是2个男玩家和1个女玩家。其中一个男性玩家在看到穆回雪把骰子又扔进第6格后，心中大呼不妙，脸色皱黑。当穆回雪用手指着一个女玩家，要她上来决斗时， 这南万家的脸色已经难看到了极点。他快速地跑到仅剩的另外一个点数为伍的南万家身边，小声说， 他在故意帮别人换骰子的点数。 那人一惊， 什么？ 南万家赶紧说， 你没看出来吗？他故意把五点的骰子换给那个小男孩，这次他喊那个女人上去是想从他的手里夺走五点的骰子。如果我没猜错，那两个小孩不知道对他说了什么，居然让他愿意帮忙帮他们拿到五点的骰子。 这人惊骇地说， 不会吧，就算那两个小孩拿到了五点的骰子又怎么样，我们还可以找他们俩决斗，把他们的骰子拿回来啊。那两个小孩那么弱，拿到了也守不住。 如果说你拿回来，他一定会帮着再决斗把骰子要回去，你还会去拿那两个小孩的吗？ 事态朝着这男玩家预测的最坏的情况发展下去。当穆回雪再次玩游戏时，他真的选择陈珊珊作为决斗对象，将自己的五点骰子又换给他。不过这一次他正好看到唐默那一组年轻女人选择宁征作为决斗对象的情况，他挑挑眉， 还能这样？ 接着，穆回雪没再挑战组内未通关的玩家，而是挑战已通关的两位玩家中的一位。这人十分茫然，不懂穆回雪为什么要挑战自己。他自知实力不如这个恐怖的女人，对方可是早早就通关九阁的高级玩家，立即认输。如此一来，最后三分钟时，穆回雪、陈珊珊和傅文生手里的骰子都是五点。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越到最后，抢着挑战游戏的玩家越多，谁都不肯让出挑战机会，因为每一秒都意味着距离游戏结束更近了一秒。只有唐默这一组，黑发年轻人淡定地盘腿坐在地上，娃娃脸青年灿烂地笑着，眯着眼看着他。当时间还剩两分钟时，白若瑶笑嘻嘻地说， 唐唐，你这样做，这个女人或许会很伤心吧？原来你是这样的，唐唐。 半个小时前，唐默承诺了年轻女人会带她通关游戏，可是唐默坐在这儿，一来是阻止白若瑶通关，二来也阻止了她通关。这女人额头上渗出汗珠，苍白的脸色似乎也证明了白若瑶说穿了她的心事。最后一分半，白若瑶还在出声调侃唐默，他语气带笑，脸上的笑容灿烂到明显是在演戏，带着一丝嘲讽。直到最后一分钟，当白若瑶发现唐默依旧坐在地上撑着下巴淡笑着看他，白若瑶的声音戛然而止。唐默静静地看了他一会儿，笑道， 怎么不说了？ 白若瑶刷的抬头看向圣诞老人，下一刻他目光冰冷，表情是从所未有的难看。白若瑶的脸色冰到如从冰窖里取出来一样，大声说， 那颗骰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圣诞老人被问得一愣，下意识地反问， 什么怎么回事？ 白若瑶向前一步指着唐默， 他根本没想过通关这个游戏。 圣诞老人摸摸胡子对唐默说， 孩子，你竟然不想玩游戏，你真是令我好失落呀。是圣诞老人这个游戏做得不够好吗？所以你才不想玩？我的孩子，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唐默顺着他的话说， 是啊，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另一组，傅文生听不到唐默那边的声音，却能看到白若瑶瞬间大变的脸色和质问圣诞老人的模样。傅文生皱起眉毛， 堂哥到底为什么这么做？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